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在中秋节之后的一天给大家说点堵的花总丢了金箍棒，这个人称花果山总书记啊，这其实是他之前的一个网名，终于被放出来了，不过他现在的这个身份仍然是一个取保候审的一个状态。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让大家怎么说呢，虽然说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 他不是没有被，他根本就不是被逮捕吗？为什么会有一个取保候审的状态呢？ 对，这里边的这个水非常的深啊。花果山总书记，大家之前听说这个网名呢，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鉴表专家，对不对？他之前出了一个官员鉴表的这个目录，基本上还罗列了国内的官员都喜欢戴什么表啊，这也是恐怕咱们网络反腐最这个雏形的一个东西，就是靠手表。那后来你看有这个表哥啊这样的这个 表叔 哈，都是靠鉴表被鉴出来问题。最有名的是除了陕西安监局的原局长这个杨大才之外呢，还有这个南京的哈原来的一位房管局长周九根，这都是因为手表出了问题。那花果山总书记，哎，这位朋友呢，到现在为止啊，好像都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只是人称花总，他可以说是中国鉴表界的鼻祖了，那他怎么就进去了呢？原来呢，他是跟一个，哎，这个还非常的厉害，听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世界奢侈品协会，好像 是，一听就像一个野鸡协会， 为什么呢？ 因为凡是在中国搞的以 世 界冠名的一定是野鸡， 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还是中国的， 中国的世界是野鸡的。 好，这个世界奢侈品协会哈，有一位负责人啊，叫做欧阳坤，那他就是在接受这个媒体查证的时候哈，说，哎，他说这个我跟花总确实是有纠纷，那你说为什么现在花总进去了，我还在外边？好，言下之意就是说， 我是正义的，他是邪恶的。 是，好，所以这个让大家很好奇，这个世界奢侈品协会到底是干嘛的？ 是，其实呢，这个奢侈品协会咱也不知道他到底干嘛的，但是 唯一一个，但是不是很奢侈，我感觉。 哎，但是呢，有一个身份咱可以肯定，就是欧阳坤呢跟这个花总呢，他俩是一对死敌。 对。 然后呢，你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了哈。最开始呢是南都，他们在微博上就爆料，南都先是在17号就有一个报道说呢，传以鉴表和装枪指南闻名的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就被北京警方带走了。北京警方的朝阳警方的一位警官就证实说呢，他正在朝阳的公安分局的刑侦支队接受问讯。曾经被这个花总质疑的就是他的死对头欧阳坤，就说他作为网络造谣敲诈的受害人已经到警方说明情况，就是他在做笔录，而且做笔录时间呢是一个多小时。最后南都的一个记者去采访他，他最后采访完了还站在马路边上跟那个记者聊天，说怎么你说就是花总先被抓了进去呢，这说明什么呢？就好像有点那种，哎，你看抓的是他不是我，这说明他一定是有问题， 他是在沾沾自喜， 沾沾自喜。但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当然， 只有同案犯才沾沾自喜。 这个欧阳坤在这里用的是抓这个字啊，恐怕这个词大家的理解有一点不一样。这个花总啊，所谓进去啊，这个进去 他没有，警官不是说他没有被拘留吗？只是传唤。 咱们一般理解的，你只要到警察局去了，好，去了派出所都基本上没什么很太好的这个事儿。那这个花总呢，这不是第一回进去了。其实早在去年呢，就有一个，我看花总去年就发过一个周末的喝茶记哈。他说当天啊，就到了北京之后，住在酒店里面，突然就服务员带了4-5个民警过来查身份证哈，然后出示了警官证之后呢，就把我就带到了这个朝阳分局进行了一个问话。但是呢，据他的这个描述哈，这个朝阳警方对他的这个问讯的过程当中呢，态度还是 比较好的。但是唯一让他想不明白的是，警察就怎么知道啊？当然警察他必须可以知道他到了北京，但是他的这个手机号啊，包括这个家庭的住址啊，包括他个人的情况，警察掌握的非常清楚，但是呢又没有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来处理，整个询问的过程还是在一种亲切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所以这个是花总在去年哎，这个写的这么一篇文章。 但没有讲具体事由吗？ 具体事由还是跟这个试车会有关。但是我去年有印象，就是花总当时的一个感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试车会的事情恐怕给他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造成了大压力之后呢，他的不管是在公开的这个整理文章啊，还是在微博上的发言啊，还是比较的谨慎。他基本上哎，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要低调一点，当时就给人感觉是有一个大麻烦正在压在他的头上。 你看这欧阳坤啊，其实呢原来还真的有这个环球人物杂志，原来他是属于人民日报的。就呢是引出 过体制内的人， 新浪统计数据啊。我刚才说的这个杂志呢是作为一个统计，就是大家给评价评价欧阳坤在你们印象当中什么样的人。 没听说过。 他的微博认证不是很厉害吗？叫做欧阳坤奢侈品帝国。奢侈品帝国啊，非常霸气。 帝国的大王。 这样都可以认证啊。那我什么什么星球大战什么什么公主我也可以认证啊。 火星国王。 网民，你看网民有76.9%就认为欧阳坤呢是个假行家真圈钱。但是花总还真是被他搞死过，你知道吗？也不是搞死，就心理上就有点阴影可能。在欧阳坤奢侈品帝国6月12号他就贴出了一个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就他报案的花总敲诈勒索的立案决定书。他还强调说呢，已经要求新浪你要协助调查提供信息之后呢，花总就声称说我这个被迫避难在越南。花总写了这么一段话，很好玩。 都流亡到海外 去了。他说我害怕的不是欧阳坤，而是藏在他背后的那些东西。你看一个平日里洋洋自得左右逢源的精英，一个以冷眼旁观为乐的玩世不恭者，居然也有上访的一天。抛开那些平日辛苦累积下的关系和资源，我还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吗？如果我没有这些，是否会一无所有寸步难行？这么多年呢，我是否只学到了这样的中国式生存？这一刻我感到了绝望。所以说你别看平常在微博上玩世不恭哈，他真的是被欧阳坤给搞得吓怕了。 当他的现实生活遭到这个威胁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在网上的那些名声是多么的虚幻和不可靠。但我有一个问题，以我的常识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派出所什么什么立案书不是不能公开的？ 哎，这是这个事件的一个很蹊跷的地方。好，这个连夜是之前参与过报道欧阳坤的一位记者哈，就贴了一个我所知道的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发表在网络中。其中呢就提到两点，这个派出所的立案通知书屡次的出现在了欧阳坤的手中，或者说欧阳坤这个展示出来的证据，他经常显示他掌握到了派出所的或者警方内部的很多资料。而当这个记者拿着这个资料去找警方再去核实的时候呢，警方总是告诉他说这个是不能够公开的。言下之意，这个欧阳坤是怎么拿到的呢？而且哎，不要小看了这个试车会，好像像一个山寨组织啊，他跟这个警方之间有着非常奇怪的连结，经常是前天警察问这个记者要了手机号，要了身份证号，第二天哎，这个记者就被骚扰了，就好像就有人有了他的家庭住址和电话。让人就怀疑哎，这个欧阳坤他的能量哈，也许远远不止于这个试车会。 所以蹊跷归蹊跷，但是这一天对很多人来说呢应该是感到绝望。你看把新闻我们又综合起来看，之前是薛蛮子、王公权，还有记者刘虎，还有这个陈宝成。如果他们讲的话你稍微有一点过界的话，会让当局听得 不 是太爽。但是你说这个花总他讲的，你看他微博语言其实很调皮很好玩，弄个什么装腔指南什么的，你会觉得这是个有趣的人。但他的的确确又属于温和派中的温和派。 但是 他是犯了什么事儿？ 犯了什么事儿？我觉得他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表述之后呢，有好像微博上很多时候都有人拿那个图片去艾特他，问他这什么表啊，是让他鉴定一下这个官员。 他成专家了。 对，他成了鉴定官员这个腕上手表的专家了。很可能不知不觉中就影响到了，就是影响到了谁，或者惹翻了谁， 就让大家有这种秋后算账的感觉联想。 但是你说现在警方也没有公布到底是把他传唤过去是因为犯了什么样的事儿、 嗯、 就真的是有可能你传谣或者很恶性的谣言，他自己本身在虚拟世界之外是做了我们大家目前没有人知道的事情， 也许他真的是个大坏蛋， 也许，但是你就现在而言，在发生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很容易就有一些不好的联想。 嗯， 你说对于大 V 们来说，刚才我们讲这是大 V 进黄昏嘛、 嗯、 之前讨论过几期，但你说到现在这个点上，又是刚刚表叔和这个雷正富这些人审完之后的，你会感觉到目前一个情况到底什么非常不妙的地步了吗？ 嗯，好，三点花新闻咱们休息一会儿。好，花总真的丢了金箍棒，咱们今天来关注这个事儿。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花总丢了金箍棒，知名网友、网络鉴表专家，也是对奢侈品有着非常好的这个研究，就靠着这个技能呢，揭破了这个世界奢侈品协会的这么一个山寨的排行榜，估计就得罪了一些人。 嗯、 那在前两天呢，就被北京市朝阳警方呢，传唤哈，这个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有没有限制自由，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最新的消息呢，这位花总呢，这个之前用过花果山总书记之后改名叫做花总丢了金箍棒，这位花总呢现在仍然是取保候审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事儿还没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位冤家，哎，世界奢侈品协会的这位所谓秘书长啊，这个首席执行官哈、啊、发言人老大国王现在这个还在外边外边，所以说这事儿呢估计还有一阵子。但是抛开这一件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来看，这件事情非常的奇怪。奇怪在哪儿呢？第一，这个北京的警方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介入到一个看上去像是我两位网友之间的口水战当中、 嗯、 第二呢，为什么这个案子会延续那么长的时间？本来可能只是小小的一件案子，哎，你大不了我告你一个诽谤啊，或者说这个侵害名誉，但是对于花总一个我们通过公开的资料来看到，这个人也算是一个社会精英，好，这之前做过公关行业的，可以说是比较顶尖的这个位置。按他自己和他朋友的说法呢，其实在政商两界人脉也不小，但是竟然哎把他给吓得跑到越南去，这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哎，这就让大家特别是在当下的这个氛围里面就产生疑问了。 哎，但是你不要小瞧，你不要把这个传谣这件事，网络上或者是嘻嘻哈哈这件事看得太轻。 嗯， 现在呢就是有记者去采访了一些这个法院的或者是律师的一个官方的权威人士，他就说，就是一个检察官，他就说呢，目前在网上造谣传谣，最可能引起的后果呢，是有三重的法律责任。三重法律责任呢，第一是民事责任，就是你刚才说什么造谣啊、侵权啊，然后这个伤害了我的名誉啊，给我造成不好的影响啊，然后这个后果呢是赔礼道歉、罚款什么的。然后第二重责任是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你触犯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前是条例，现在是法了、然后比如说你是 寻衅滋事， 哎，还别着急，寻衅滋事在后面呢、 哦、 这个行政责任只是就是说扰乱公共秩序，然后这个还但是不没有构成犯罪，但是你可能要受到拘留，就是这现在国家要拘留你了，要把你关起来了。最后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呢包括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传播虚假的恐怖信息，就什么飞机上有炸弹呐、什么我在公共场所 像吴鸿飞之前扬言要炸这个 要炸什么地方哎，对，这些地方呢就是会造成的什么给你付，你要负这个刑事责任。包括什么寻衅滋事啊、敲诈勒索啊，这些呢就是要比较严重了。 是，所以说你按你的这个判断，花总的这个行为确实有可能落入到这个法律的圈套当中。 但是你看，据我所知，就是花总说，他说这个欧阳先生说花总敲诈他，勒索他。 嗯， 但这是他们俩是等于是原告和被告之间互相你咬我，我咬你。 对， 有没有旁证呢？有没有其他的证明呢？ 嗯， 没有吧。 是根据现在这位参与报道过试车会事件的这位记者的描述哈， 嗯， 就是确实欧阳坤向北京警方提供了不少的证据， 嗯， 但是这些证据当然这是他主观的这个描述，他说这些证据全部都是编造的， 嗯， 非常奇怪，比如说哎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也没有在这个时间去过北京， 嗯， 但是呢欧阳坤却提供给了北京警方一个证据，说他某年某月某日在北京见了这个人，并且跟这个人要了多少钱之类的。 嗯， 那当然这里面我觉得这个案情部分哈，这里面有一点这个现在没有完全可以说明问题的这个证据，但是我的一个好奇就在于哎，现在有一个网络打击谣言的这一个风头，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驾着这股这个浪头哎，在上面就是为所欲为，这感觉有点像夹带私货的意思，很多人 现在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气氛，刚才我们讲，你说在网络世界之外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咱连他叫什么名字其实都不知道， 对， 所以他平常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没有人去知晓，所以你说在这个世界之外他有没有去刚才你们所说的这些罪名，大家都没有一个答案，但问题就在于抓了他之后现在又不明不白的把他抓了，抓了之后你又大家好像鬼鬼祟祟放出来之后呢，他好像又有点就欲语还休的这样一个状态，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也不出来个交代， 嗯， 所以你就更加的去引发联想， 这一种很恐怖的气氛， 没错，这 几十个小时之内到底他被问了什么，他自己说了什么，又跟人交代了什么，是不是以后让他不要去在网上去找事儿还是干嘛， 哎，你要说到这个事儿，花总这次惹了麻烦，我马上就替方舟子博士担心了，你说这个在网络上跟别人这个就一些什么学历啊科学研究啊这还都是科学的问题哈， 嗯， 这个台架的这个方舟子博士 学历打假上面方舟子还准头还是比较准的， 对啊，但是我就是说方舟子在看到花总的故事之后是不是也会这个忌惮三分，以后可能因为这个是他在明人家在暗，对吧，他的结仇那么多， 嗯， 如果说别人向这个警方去抖点材料的话，方舟子哪天是不是也会被这个， 可是你看方舟子打假的人物有政坛的吗，有官员吗，没有，全部都是民间的， 啊，所以你觉得方舟子是挑 文化界的 挑比较好 软 柿子， 就是你有名声但是你手里没有权， 对， 或者说你真的 民间人士不是官方人士 关系和后台资源，这个说不好， 他为什么只打这个 IT 界的学，他不敢打这个政府里面高官的学历呢，从来没打过吧， 嗯，哎，这是一个好的发现， 好，你看花总哈，他其实微博也是转世了几次，就之前叫总书记嘛，现在告诉他带了金箍棒了，后来他就声明了说我不见表，原来在723事故之前呢，他就是以八卦作为他最喜欢谈的话题啊， 嗯， 尽管呢就那个时候已经是因为他几乎从来没有出过错的这个见表的战绩， 嗯， 而被视为是表界的一言九鼎， 嗯， 花总呢他其实更喜欢比如说开拓在怎样在微博办上流社会这样的事业， 对， 你看一来其实在微博市场上对这个是非常有销路的嘛， 嗯， 大家都其实都 花总的这个职业背景是其实公关哈， 嗯， 传播学出身，所以他自己我看之前有这个访问，他是想利用这个微博做一些网络传播的一个事业， 也是想给可能想给自己的事业添加一点添光加瓦，这种添砖加瓦， 哎，所以我的这个 point 在哪儿呢，你看他说了我不见表，就感觉上你是跟网民保持一定距离，就某些话题我是跟你保持距离， 嗯， 他或者是想区分一下自己的专业领域，你不要把我搞成这个见表专家了， 啊，但是呢同时你看他又知识渊博，而且我看有些资深的记者去跟他碰过面， 嗯， 说这个人是非常好玩又有悟性， 嗯， 他的话是说你任何一个问题我研究100个小时你都成专家， 对， 嗯， 这是聪明人你能做到吗， 对， 嗯，你至少能花一个100个小时你说出来的话让人觉得你是半个专家能忽悠人， 嗯， 他就说明了这个人是非常聪明， 嗯， 你看知识算是渊博的，而且是有所谓的这名流风范，又是充满神秘感 趣味性的， 所以这样一个人 符合一切网络大 V 的特质， 没错，所以这样的人抓你说警方我也觉得挺难办的， 他如果真的是犯了事儿，你该抓，但是你抓呢，你又不能高调，又不能低调。你高调的来吧，你又不知道网友又是作何反应。有的人真的是奉他为男神的，他到底会怎么样起底你？如果你不抓吧，又觉得这是区别性执法。如果他真的犯了事儿，你看你怎么办？所以现在警方，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对大 V，还真的是挺难操作的。 你觉得难吗？我觉 得 一点都不难。 我看到那个杨成鹏，他说这个自己杨大眼，他以前被人叫做杨大眼，说跟他踢球人都管他叫大眼大眼。然后最近他不管李成鹏，对不起，他最近。不，这个不管我叫大眼了，管我叫大 V 了。你看跟我踢球说大 V 大 V 传球传球， 这很危险。 他每次听完了以后，心里总有一种这个 这到底是 惴不安感， 揶揄我还是在捧我？ 是这个你刚才说啊，警察这个拿着大 V 不好办哈，我倒 觉得好办， 不这么觉得。你看这个之前吴鸿飞说的，他说他在看守所里边啊，这个拘留所里边跟警察聊天，其实很多警察不见得每天都是上微博，所以对于你是不是微博大 V， 人家也不是那么认识。但是哈，说白了，你这个大 V 的很多权利是在网上的，你这个你有公众影响力，但是你看像薛蛮子这样的，在这个北京的警察前，照样你得自己这个把什么这个私事都得抖出来。所以说，真的放到现实社会里面，摆在中国今天的这个环境里面，面对公权力，特别是警察的这个权力的时候，一切大 V 都是浮云。 倒是你说难办，他也不难办，不难办在哪儿？你只要把他犯了什么事情一五一十、明明白白说清楚就好了，你不要搞暗地里的，搞得非常公开、清晰、明确的，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对， 而且我觉得你一提高这个政府的透明度，然后你主动发布信息沟通澄清说明以后，你自然很多谣言自己也就不攻自破了，你就省去了你自己还去挨个去辟谣那些时间了。 是，好，在这一轮的这个打击网络传谣的浪潮当中哈，究竟是不是这个什么人都不能够幸免呢？我们休息一会儿，三点话新闻接着回来聊。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我们来看一下花总丢了金箍棒网络的成名作哈，叫做如何在微博上扮上流人士哈，这个节选大家可以学习一下，但是这个扮 V 有风险，加 V 需谨慎。第一，加 V 是必要的，他必须表现的不情不愿啊，必须八卦，必须是外国或者古代。你这个八卦的对象呢，这个王菲跟李亚鹏这个就太小儿科了，你必须扒一下这个比如说徐志摩、陆小曼啊这样的，然后每个月谈论一次古董，最好是最近的拍卖哈，点缀几个专业名词，但是呢不包括包浆这种哈。好，绝对不要干晒外交护照或者说拍什么金 A8 车牌这类傻事儿。上流等于权贵，是永远不能捅破的窗户纸，必要的时候要公开指责那些缺少道德血液的地产界朋友哈，这个小潘和小任就中枪了。好，很重要的，你有没有家谱，光有文字还不够，你必须呢要有这个画像哈，然后呢尽量往这个高的攀去攀，比如说姓朱的话，哎，像我啊就去攀建文帝去攀建文帝，往这个名 字、啊、朱元璋呢、 朱元璋这个不容易攀、这攀这个走失的这个皇帝比较容易、好，或者说呢这个到黄浦江那边去收把祖传宝剑、 就是、你们祖先有曾经是大明湖畔夏雨荷 之类的。好，这篇文章是在网上流传甚广哈、啊，作者就是花总丢了金箍棒、这一位呢可以说是公关界的奇才。我最早看到他的这个博客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个人的认证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搞微博的大 V， 叫做中国院外游说专家，哎，这个名词很新鲜吧？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像那个 House of Cards 里面的这个说客 啊，说客， 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自己是 lobbyist， 政府说客的这么一个角色。哎，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说这个说客不是很光彩啊。 我想起以前讲过，是一个局长、就是北京现在有一些局长，这些局不是说什么某某局某某局，而是饭局的 局长。哎，类似这个花果山总书记呢，之前。哎，做过这个上市公司的公关总监，所以据他的朋友说呢，在政商两界的其实有利人士不少。哎，但是哈，很奇怪，你说，按理说你要是这么有利的话，你碰上这种事儿，为什么还摆不平呢？花总自己说过一句话，他说啊，我考虑过向我的那些所谓这个资源求救。但是我后来考虑到这个事情的这个副作用太大了，要是我的朋友知道了。你是一个有可能随时上网给人建表上去爆料的一个人、那你这个朋友就没法做了。 那就是说他还过着两重生活，一重生活是就像这种局长这种权和这个钱之间的掮客的身份、另一种就是在网上那个抒发一下自己的郁闷解压的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一个ID。 对、基本上 两个之间 是 分割的，没有联系的。 我怎么听完你说这个装腔指南，我越发觉得越是宅男的人他就越发的向往 你跟宅男有什么关系？ 哎，我怎么听着觉得花总像个资深宅男，就现在那个 我们现在不说花总，我们就说这个花总这件事，或者之前这几个网络名人被、关的关请的请这个抓的抓、造成的一种刚才樊素说一种气氛非常不好、那到底微博应不应该管这上面的人说的话，应不应该有一个约束？你们怎么 这个小潘已经在央视的记者前面招供了、 哎，你看 我 在党面前的表白不算，就是我们私下里，就是你一个微博用户来说，你觉得需不需要管？ 我现在感觉是什么吧，他是什么节奏呢，就是那种野路子，那种野鸡的那个反腐的路子我全给你封了。我要把它的正规化 规范 正规化起来、就是你说你谣言我确实不好控制，有的东西呢我根本预估不到它的这个效果后果、所以呢我干脆一刀切，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我粗暴也好，但是我没有说这么多时间我去研究技术性的东西，我就干脆把你一刀切了。就让你们有寒蝉效应，你一个个都不敢说话， 就是你们在随便满嘴跑舌头之前，你们要心里掂量掂量。 没错、 这个、代价。 现在不是有人在网上开始算嘛，下一个会是谁吗？就一串那种大 V 们、然后有人就说我这个粉丝才100万，还轮不到我呢，都是上千万的才有这个待遇。他就是想让你有这个气氛。你说一个被抓了，我接下来上次咱不是采访那个宋时南吗？他不是微博转了6-7次的事吗？他就说我的朋友已经开始自我审查，就以前说过哪些话呢会有一些不良的后果，我就把他给删了。所以你已经开始有这样的 效应了。但效应过后是什么呢？你看中纪委的网站，人家都已经告诉你了，你要是这个在网上反腐的话，你要通过我们举报的话，你要怎么怎么做，已经教你整个流程，甚至开始有一种保护的感觉了。所以呢，给我的印象就是野战军全部给我封了，我要开始建立好正规军。 但我有一个意见，就是说的确你说这个传谣这个东西是耗费我们很多的精力的，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你要筛选很多东西，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就是你在编新闻的时候你手一抖，你可能就把一个谣言当成新闻播出去了，这个危险性还是很大的。 你说官方的媒体都发谣言， 对、啊、 上次发的东京申奥， 对， 人家明明是东京，他发的伊斯坦布尔，那这个怎么算呢？ 对， 你根本没法界定的。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小商小贩，我辛辛苦苦开一个小店，但是我的竞争对手呢就在网上传谣说，比如说我是开拉面的，说我这拉面里面有死老鼠，那你说我找谁去呢？我也是不是很冤枉的？ 对， 所以这种东西，网络谣言这种流言，你如果不是好好去管理的话，的确是影响到无论是政府也好，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好，都会受影响的。 你说这个以前有一个这个俄国的作家啊，写过这么一个场景，说在每一个监狱里边，就假设我们每个人住在一个牢房里边，这个牢房里上面呢有一个猫眼，只能从外边往里边看，你看不到外面。你就感觉或者说你猜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有一个看守通过那个猫眼在监视 你。 最后就变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变成了一种所谓这个内视，就是你现后来就假设每时每刻都是有人在盯着你的，所以你什么都不敢做。现在微博的这个效应，你不管叫它寒蝉效应，你叫它恐怖的气氛也好，其实最后达到的这个效果就是大家会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我不管现在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有可能成为将来的麻烦也好，这个负担也好， 呈堂证供。 对，所以这个很直接的，你就是成为一个自我审查的一个起点，那所有人就是不敢说话，万马齐喑哈，就是从这样的看出来。而且另外一个，刚才圆圆说的这个说所谓正规军跟这个野战军的这个问题，咱们如果说把这个微博上这些大 V 比作是武林上的这些侠客哈，这个侠客说这个侠者以武犯禁嘛，那这个侠客其实咱们千百年来到底有它存在的这个土壤跟必要性，因为你官方的渠道不可能全部管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这么做的，你社会必须要保持有一定的活力，你好像这个把所有的外边的野花野草全部都给摘了的话，这个绝对不会是一个非常自然或者说平衡的这么一个生态的状态。但是现在你会觉得啊，有一些这个野花野草好像哎长到我的院子里来了，我就要往外边去喷杀虫剂，哎，这个到最后呢只能够适得其反，我觉得是严重的杀伤了中国民间的这个活力。 所以你应该说不应该管。 对， 而且从官方的角度来说，你说有害虫也有益虫，有的时候呢害虫和益虫可能你还不好分。 哎， 我说 反对这种把这个大 V 简单分这有害跟有益的，我觉得这个是未免太过直接。 你知道有的虫子它有保护色的，你还分不好它到底属于哪种类别，就包括我们那天说的李开复，你知道我看完南方人物周刊那么长的一篇报道，我就感觉他其实在微博上他就是自己说的那个话，我是一株无毒的植物，它不会跨界的，它骨子里啊它就是个商人，所以你看一个微博，你看他在微博上说了什么，你得结合他在线下到底干了些什么来判断这个人到底危害性有多大。你说如果我做一个商人，我要想的我最终在中国是逐利的目的的话，我当然是要经营好几方面的关系，我首先我要跟中国网民有互动，我保持我希望我在他们心中的形象，他知道网民上活跃的是草根甚至是宅男，他们是希望我有一些正面的导师的一个形象，但是我在中国政府面前我又是另外一个场景，我知道你们的底线在哪儿，我也是非常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儿，我把我在国外学到的一些东西，所谓的一些美国文化和美国目前先进的但是在中国又是欠缺的现代企业的一些精神和人文的气质的话我带给你们，它是两边都讨好两边都通吃，但是最终我最清楚的目的在于我不会哪一边我都跨界，就包括他讲的一个细节，就是在官员的沟通当中，在北京一些高官甚至部级的跟他说 Google 最近怎么怎么样了，有些地方你们跨界了，就说得非常严肃，但是批评他完之后呢，他们在地库里面又开车的时候遇见了，遇见之后那官员说，开复啊，刚才你别往心里去，咱说得有点严肃了，说的是公事，你看我这带两本书做最好的自己，我儿子特别喜欢你，给我签个名呗。你看其实他也很明白我到底是哪一些东西需要在哪个地方讲，我放下我工作 之外，我又必须什么样一个形象，他是很游刃有余的对这些人。所以你要把它综合起来看，你才知道有些人是在线下做的一些可能会让你更加伤脑筋，但是在网络上他说那些话说完就算了、拍拍屁股走了、我继续活在北京的这些高端的圈子里面，这根本就是跟所谓的接地气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些我觉得是一种。 但是哈，花总的这个事儿就恰恰打破了你刚才所说的这种幻想。我觉得有的人就觉得，哎，这个花总太典型了，他就是说我知道，很明确的知道我有什么东西我可以碰，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碰、最后还不是把自己给搅进去了、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幻想是站不住脚。 其实告诉你说不要依靠潜规则，因为潜规则永远是潜规则、当你觉得它是个规则的时候，它可能变成不是规则。 你说花总在这个网络上，你去搜索他的这个微博的内容，他比李开复更少的去碰公共议题。他全部碰的都是吃喝玩乐、除了这个是社会，而且是社会、大家觉得这个是社会有什么呀，这个根本这个完全一点都不敏感的一个事儿，他就是碰了这么一单子事儿、这一单子事儿就已经让他头疼了两年、一个你说这个也是不缺钱的这么一个人哈，大老远的从这个避祸，从上海避祸避到越南去、而且他说在越南非常的凄凉啊，这个在那边当地的这个朋友约他出来吃饭不敢出来，不敢暴露自己在哪里、你说这个是不是给大家证明，你说其实你要想去两边都讨好两边都卖乖、这个其实 我觉得气氛归气氛哈，还是那句话、就花总他到底干了些什么，有可能他真的就是遇到小人了，小人专门黑他来害他，这也说不准。 你说遇到小人当然是有可能哈，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咱们设置的这个规则哈、就会是让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规则。你说哎，这个是社会，他如果说这一个骗子组织，他凭着这个打击网络谣言的一个大事，这个披 丝绸 扯虎皮做大旗，报了丝绸，而且让他报丝绸报的很容易。你这个无辜的人，你要反击，你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很难。你说这个是规则设置的有问题，还是这个小人他实在太坏？ 我觉得吧，他自己呢可能也不够清白。其实你看现在一个，如果他真的是没事儿的话，他大可以在微博上再发我到底在这里面经历过些什么，或者我跟这个所谓的死敌欧阳坤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过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容易外界哈对他的同情会不会反被人利用。 但我觉得、 就实际上他想的也没那么好，就是他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好。 责任不应该是在花总，而是在这个官方，就是你把这个人带走了，你应该解释清楚你是传唤，是为什么事情传唤、如果你不解释清楚的话，也许我的当事人我不想说了，我就就此闭口，这是我的责任。 花总没有必要自证清白啊，这个 自由 嘛，对不对、好，这个三立花新闻，咱们花总的这个事儿哈，目前为止他没有，还没有发出像这个喝茶记这样的文章来解释，在过去的这两天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想知道，特别是他身边的朋友，一开始知道，花总被传唤的这个事儿之后，都表示非常惊讶，花总竟然也能够哈被牵扯其中、这就好像说，你觉得你身边最这个不能惹事儿的那个人啊，就突然就惹上了麻烦，这让你怀疑这事情到底是不是哪里出了一点问题。好，这个是咱们三立华新闻今天关注到的内容。 好，接下来进入有话直说。好，今天的有话直说呢哈，我们刚刚还在说到这个反腐斗士花总丢了金箍棒被警方传讯之后呢，目前是取保候审的消息。在昨天中秋佳节的当天，甘肃呢传来一个16岁的初三的学生，因为发帖质疑当地发生的一起命案而被刑事拘留的消息，也是很多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到大跌眼镜。那根据《京华时报》在昨天的报道，甘肃张家川县9月12号发生一起命案，官方鉴定的命案的死者是高坠导致这个脑损伤死亡。那当地的初三学生杨某，他在14号在网上发帖就说，这起杀人案发生之后，警方不作为，多次与群众发生争执，甚至是殴打死者家属，警方强行拘留死者家属，与群众发生冲突。那么第二天，杨某呢又在微博上这样写，这起命案的发生地点呢是在钻石国际 KTV， 而这个钻石国际 KTV 的法人代表呢是张家川县法院的一个副院长。后来这个县的警方就认为杨某在网上发帖造谣，被转发500次以上，于是呢就以涉嫌寻衅滋事的罪名把他给刑事拘捕了。 其实我们把近期发生的新闻再次联系起来看，我们还记得9月9号，中国的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是出台了一个叫做《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出呢，网络诽谤性信息被点击5000次或者转发500次以上就涉嫌犯罪。那甘肃这位初三的学生杨某被刑拘的案子呢，被认为是两高这一解释出台之后第一个因此而被刑拘的案例。那么想问问你了，你认为在得知这样一个消息之后，你还会利用网络爆料吗？尤其是针对社会的不公平啊，或者是社会的阴暗面。如果你是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启动，来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在9月17号的下午，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初三学生杨某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捕。杨某呢，曾经发微博质疑呢该县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情有内情。那昨天呢，这个县已经发布官方的消息称，说命案的死者呢已经是确定是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已经对该案当中利用网络平台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人员给予了治安处罚，对情节严重、发帖转载500次以上的一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那么大家也记得9月9号，中国的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是出台了一个解释，提出呢，网络诽谤性信息被点击5000次或者转发500次以上都是涉嫌犯罪。那么甘肃这位初三的学生杨某呢，被刑拘案就被认为是两高这一解释出台之后的第一个因此而被刑拘的案例。想问问各位了，你首先怎么样看待这起事件呢？另外，如果是在知道消息之后，你还会愿意用网络再去爆料吗？其中包括对社会的不公啊，甚至是社会的阴暗面，想问问各位的看法。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好，首先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是来自深圳的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你好。 嗯，你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 我是觉得，其实这个控制谣言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政策，因为现在毕竟大部分的人他的判断力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如果说总是让这些谣言四处乱闯的话，第一是影响了大家对这个社会的信任度，然后第二个也让一个有民事责任能力的人他们故意去传播这种负能量。 嗯， 然后如果说是一个真的事情的，那么他反而得到了更高的曝光率，然后你说真话人也不怕被抓，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政策。 嗯，还不错的政策。那这次的这样一个初三的学生，他就被确认说是被转载500次以上，其实有人就认为他其实是在质疑这个案情，并不是说真的是在传谣。那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如果是你的话，你将来还会选择用这个网络爆料吗？ 我看了一下这个报道，然后那个学生他好像不是质疑，他确实是有在伪造一些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谢谢谢谢，这是还有补充吗？ 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真的事情，我还是会选择去爆料的。 嗯， 因为毕竟真金不怕火炼。 好，谢谢谢谢。 如果有人抓的更好，反而让这事情更加曝光了。 好，这是深圳的王小姐的意见。好，接着听到赵先生，湖北的赵先生，你怎么看？ 嗯，主持人好，今天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刚才听那个前面那个人说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很难界定啊，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出现了以后，咱们怎么来界定这个东西的话，它的一个是非曲直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 嗯， 那如果你现在把这条路好不容易像我们以前 如果你去天涯看一下的话，哇，天上那基本上每天都有发这种不幸的消息的人，每天上网很严重。那这一块的话，如果你只是简单的一刀切，没有其他的一个途径，相当于把整条路给封死了。那我们怎么来监督这些所谓的官员？那是不是跟他们做了一个保护伞的一个作用呢？那我觉得如果就是来制堵的话，你当然还有其他的一条路啊，你要给他安排一点点新的一个渠道给他，你不能只是单纯的这样堵，这样堵的话给人感觉其实就是给那些所谓的贪官污吏给他们放了一条后门给他们走。 嗯， 所以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在这儿，而不在于什么发五百条不五百条那个这样的这个事情。那美国同样也没做这个事情，他同样也把这个网络管理的挺好，那么为什么不能接近这一块？我们的制度在于就是没有把这个主心骨给弄好，你总是把一些弄一些细微末节的东西，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可言。 好，谢谢你，这是湖北的赵先生哈，两位听众都分别发言。深圳的王小姐就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尤其是如果你发布的一些爆料确实是真的话，真金不怕火炼，不怕被人是冠以谣言。如果真的是谣言，那么这样一个政策出台之后呢，也确实可以把谣言挡在门口之外。好，那湖北的赵先生呢是明显的一个看法是不一样哈。来，再来听到现在是杭州的金小姐怎么看？金小姐你好。 我同意那位小姐的观点，我也是觉得真金不怕火炼。如果说你的爆料是真的话，再多转几万条、几十万条都没有关系。那如果说你的爆料是假的话，那刚好就是有这个政策，然后作为一下惩罚。因为毕竟网络的力量其实还是蛮强大的，就是说，也会造成一些后果，就像电影那个搜索一样，那整一个爆料的话，也是会对爆料人的人生我想会有影响的。 好，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甘肃这个初中的男孩被刑拘的消息并不会影响你是否再继续用网络爆料，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只要是真实的我就不怕爆料。 好，谢谢，这是杭州金小姐的看法。好，最后来听到是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你好。 你怎么看？ 我想我跟前一位女士的这个观点是一样的，我应该也还不会被影响，因为我觉得只要是真实的话，你说出来的是真话，就不应该去怕什么。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转发五百次啊，这个本来这个标准定的就很搞笑。然后我其实建议新浪，因为他们如果是新浪不给他们提供这个数据的话，那就是怎么去评判我这个被转发了五百次，被传播了五百次呢？所以其实新浪他们如果要想做有些作为的话，也可以就是限制啊，那我就只设置它最高五百次啊，就这一类的比较好玩的来反制这件事情，都可以做到啊。 好，谢谢，是北京的李小姐，觉得都不会影响。但是哈，现在有一些看法就认为说呢，这名初中的学生他对于这个案情呢，因为确实可能官方尽管是有他们的定论，但是如果跟家属或者是认识他的人而言，就大家知道的情况跟官方确定的有一些出路，也许不是全貌，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出路的话，大家在网上就把自己的一些质疑发布到网上，以微博的形式。在这个情况下呢，官方如果是就以这个谣言论处的话，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些也许是模糊的地带，可以值得大家更好的商榷哈。好，我们今天是听到了有四位听众的看法，其中呢是只有一位湖北的赵先生认为这个可能规范出来之后呢还是有一些疑问存在，另外几位听众都认为那出来之后呢，对于谣言是不是能够对社会秩序造成伤害，其实呢它是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是有一定的正面的效应的。好，非常感谢几位打进电话来。以上就是今天三 D 画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再见。